其实这首歌如果给你再加一个画面的话，可能会更有感觉。想象一下，在大学校园里面操场上，所有人拿着自己的毕业证书、毕业礼服，然后一起把它们扔上天空，告别大学时光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初爱了。其实在春节期间呢，还有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点播了一些想听到的歌曲，那这些歌可能在当时没有送出一个具体的对象，那我相信可能要送给的是我们在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当中的所有的朋友和所有的耳朵。所以今天我们在初爱之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微信后台上花语给我写了一封简单的信，他说这首歌唱出了所有女孩子的心声，岑宁儿的追光者送给此刻正在收听974的你的耳朵。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一个小时告诉我你想听什么。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也是曲折。 追光者岑宁儿，我们都应该追着一束光去，不计回报不计代价的去奔跑和追求。继续来听到的也是在后台朋友点播的这首等你下课。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

走了十年的风风雨雨。所以当别人问自己的偶像是谁的时候，有时候我还会激动地说不出你的名字来，因为太过熟悉了。从磁带到 CD 再到 MP3， 你陪我走过的不只是时光，更是青春。谢谢你，杰伦，让我的青春有了这么多的音乐可以去怀念，去回味。这样的歌还会在我们的心中留存很多，比如说刚刚在后台上这位 AA 第十二人他给我写信，他说想听到的是赵雷的这首歌曲《躲》。这其实是他的一首传唱度不是特别高的歌曲，但是他的歌呢我们都了解，总离不开的都是亲情、母亲、寂寞之类的，特别是对于母亲的怀念，那种意见的温暖和感动。听到这首歌来自赵雷的《躲》，他在新专辑当中这样的歌曲，让我们想想当时年轻青春的妈妈。 的颜色，我爱天上的云朵，当我手脏不能将它触摸，许我一个女子，给我每日每夜的快活，要隐藏欲望。 来的歌曲当中少不了这种小孩子的声音元素，因为他最怀念的可能就是童年当中的那种最纯洁的感觉了。里面有两句歌词，愿他在四季的多变之中自由摇摆，即使枯萎后也不会沾染世间的尘埃。花朵的朵来自赵雷，也是刚刚我们的这位朋友 AAD12人给我写信要听到的歌曲。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欢迎你锁定继续收听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在这里可以点歌送祝福，给我写信告诉我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或者是刚刚在这一周步入工作之后有什么困惑和大家要分享的，都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你要相信有更多的人，有超出想象的人在陪伴你，一起来听一首让你感动的歌。继续让我们听到的是刚刚在后台这位思琪，他说要送给马上要跨越千山万水的朋友，外面的世界，来自齐秦。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等待你的归期。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up 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李老师 霸气傲人中原王城阳风劲力拔山河天红威震撼人雄 Let's go 王力宏的音乐就像是一个魔盒一样，总能让我们在同一块巧克力里面听到上百种口味啊！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我们准备开始点歌咯。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木仪他刚刚给我写信是这么说的，在信里面他说，以前逛街买衣服下馆子点菜，我一眼扫过去他总能知道我想要哪个，可是每次呢他都只说啊，这是巧合。分手这么久之后，同学会在前段时间我们又碰上了，然后在那会儿我正在看样品，在选东西，一起去唱歌怎么样的，我刚要点哪个口味的，突然他在旁边又跟我选了一模一样的。我一直追问他，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有那么多的默契，而你偏要说是巧合？他说，只是一种可能无法言说的喜欢在心里面吧。吃完饭我们去唱歌，在嘈杂的 KTV 里面，他坐在对面，然后跟我发短信，跟我发微信。他告诉我说，我能够认出来你喜欢别人的那种眼神，因为我在里面住过了好几年。这样的眼神，多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能够让自己住在喜欢的那个人的眼睛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次浪漫的感动。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多数时间你在那边，会不会疲倦？你思念着谁？若是 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我多想找到你，轻碰你的脸，我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 寻人启事，我多想找到你，轻捧你的脸，我会张开我双手轻抚你的背，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流泪之前保管你的泪。在你的故事我的歌当中，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今天在微信后台这位叫做 LSYYY 他的这位小伙伴，他点播的歌曲来自朴树的生如夏花。他也想在这里祝大家来一个新年快乐，在初春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有一个全新崭新的自己，可以去迎接新的挑战。 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